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01，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娜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啊。我们又在周六的晚上和大家相约了。那当然还是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声音的方式啊，就是 FM 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更加推荐的就是视频的互动方式，因为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内容。那视频的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各位哦，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档就是我们的栏目，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直接点击就可以进来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快点加入我们啦。 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在手机客户端上啊来观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如果您正在开车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啊。这个今天晚上可以说这个直播间里边又是灯火通明，人山人海，红旗招展。 好啊。所以各位啊，赶快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看一看到底大佐为何如此来形容今天的场面。 对，没错啊，这个可以在正式进入节目之前先跟大家稍稍的接个底儿啊。这个如果各位经常听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这个可以知道啊，每期节目呢都会来一个大嘉宾，对吧？这个有可能是唱民谣的歌手，有可能是演员半道改行作为歌手啊，但是呢他们的特点啊，这还有玩摇滚的歌手，对吧？但是他们的特点呢都是那种大家可以耳濡目染的，经常可以会听到的这些音乐。 哎， 但是今天到我们现场的这支即将要做 live 的乐队啊，可不一样了。 哎，到底为何如此不同呢？ 他们是做重金属乐队的 啊，但是今天好像稍微收了一点。我们今天呢，让他们体现的是不同的风格，据说改成了民谣类似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也有原版哦，所以各位如果好奇的话，就赶快锁定，千万不要走开，一定要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挑战新歌声。 哎，没错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朋友们，他们就是我们的留守儿童乐队，欢迎 欢迎。 哎，我们的乐队朋友们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哎，可以说话，拿着麦说话就可以了。 大家好，我们是留守儿童乐队。 这边还有一位留守儿童， 对，这边 老师， 这边真的是留守儿童。告诉你， 这边的没有带自己的乐器，所以就在这边留守。 OK， 那这样我们一个一个的 one by one 来介绍一下自己。我们优先这边留守儿童啊， 对，这边优先留守的， 对对对。 好，我是留守儿童的乐队的吉他手，是弹节奏的，然后其他的就给他们自己介绍。 好嘞。 好 ，OK OK 啊，然后我们这边依次从最开始啊，现在拿麦的主唱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留守儿童乐队的主唱，我叫孙铎。 然后呢他们都叫我渣渣。 渣渣 为什么？ 叽叽喳喳， 这个是一个很有内涵的名字 啊！ 大家不禁的想象了起来， 不禁的想起来了， 到底是好的，好， 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留守儿童乐队的主音吉他手，我是于佳琪。 主音吉他手， 欢迎 佳琪。 大家好，我是乐队里边的贝斯手，我叫高兴。 贝斯手， 欢迎。 大家好，我是我们乐队的鼓手赵薇，小薇。 小薇啊， 欢迎啊， 欢迎各位啊， 欢迎各位啊，真的， 也就是我们的留守儿童乐队，大家一定一下啊，过目不忘，就是记住这个名字了。 对，叫做留守儿童乐队啊。 对， 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现在要需要两边去问这个问题。 Everybody， 我们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名称，叫做留守儿童乐队呢？这先作为第一个问题吧，是由我们的吉他手还是由我们的主唱来回答？ 是由我们的灵魂人物渣渣回答。 OK， 好嘞，渣渣同学。 这个其实说来很有意思啊。我们当时在建队的时候，然后。在组这个乐队，然后因为大家互相都比较腼腆，然后吧，每个人也不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来，在组队，然后要取名字的时候，然后那个每个人都是模棱两可的，然后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然后一人取一个名字，然后后来那个由摇骰子决定。对，然后那个 不是真的这么随便的吗？ 其实真的就是这么随便的。然后摇骰子之后呢，然后留守儿童中标了。对，就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后来一直到现在用到这个名字，一直用到现在，现在这个名字反正觉得还挺不错的，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很容易就做一些公益啊，然后很容易就蹭一些热度啊，所以说还觉得还不错的。 哦，就是哪个头条是留守儿童什么什么啊？ 对， 可以蹭个热度是吗？ 开个玩笑啊， 这个脑洞可以的。 对，但是我觉得你看这个名字特别的奇特，而且刚刚说完了，他们其实在取名的时候特别的随意，但是我的注意的点不是在名字的随意上， 是在什么？ 我的注意点在于他们做的是重金属，好不？然后同时呢，每个人又特别腼腆，这个就让我感觉 这个就反差会很大。 对呀，我觉得重金属的人要么就特别有个性， 对， 然后要么就特别的张扬，要么就是那种特别外放。 也可能啊，是我们还活在之前的那种，或者说对某几支乐队的那种刻板印象当中，对，就是说玩重金属都是那种那样的 感觉。但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可以开发他们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可以啊，大家有没有兴趣看到一支重金属乐队在我们的音乐现场弹弹民谣？当然开玩笑啊，这个选择什么样的音乐风格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啊，这个我们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这支乐队推荐给大家，也给各位推荐我们今天许多来自于这支乐队留守儿童乐队的好听的歌曲。 OK， 那接下来啊，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我们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啊，这个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会请在场的嘉宾呢给我们挑一首主打的音乐来，这个打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音乐榜。 没错，那每期呢都会带来他们的重磅推荐歌曲，那在下周也会，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也就是每个周一啊都会进行我们的揭榜。所以说呢，我相信每一位歌手都是精挑细选啊，选出这样的一个作品来参与我们的打榜环节。那今天我们的留守儿童乐队给我们带来的打榜歌曲是什么呢？ 啊，我们的主唱 封笔， 封笔， 这是一首咱们乐队自己的歌曲吗？ 对。 OK， 那我们今天的C 位主打歌来自于留守儿童乐队的第一首歌曲《封笔》，大家一起来享受一下吧， 一起来听。 里，就在你身体里，你是谁的关系，有谁发生的记忆，我已不再继续停在这里。躲在这城市里，太多的秘密，我也看不清。 第一首歌曲啊，我们的 C 位主打歌《风笛》来自于留守儿童乐队。 听的歌曲啊，那我现在特别想问我们的主唱，我刚观察到了两个细节。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嗓音是刻意压低的，所以它的原版，因为我知道你们今天为了做我们的现场节目其实做了改编，那它原版是黑嗓吗？ 原版中间会有 更压低一些吗？还是 不是，原版中间会有一段是那个黑嗓，然后而且因为今天是做这个节目嘛，然后因为我们也要配合那个现场的效果，然后所以说把那个中间一段黑嗓的地儿拿掉了。然后而且那个前边压低的部分是那个之前在做的时候，然后想这么做一个阶梯性的起伏的东西。 哦，明白明白。所以就是真正在就是大家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去到我们的音乐平台去找到我们留守儿童乐队的歌曲的时候，听到的这首歌是更加的这个 其实就是很劲爆的一首歌，而且很好听。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包括每一个音乐节啊或者是 live house 演出的时候，可能都会做一些稍微的改动，然后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网络上发行的歌曲呢都是死的，然后我们是活的 所以每次你们给大家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歌曲相同的歌曲其实感觉都是不一样， 感觉听起来的都是不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啊，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我们主唱在唱歌的时候一直在看我们这边的留守儿童，对，好像在寻求说，哎，我唱的好不好啊？感觉怎么样啊？ 因为他可能在那边他没有反送的耳机吧，然后他听听我这边怎么样，然后我给他了肯定的眼神。 所以你听到了之后觉得是 OK 的，没有问题。 OK 的 ，OK。 你觉得他今天的完成度怎么样？ 打个99分吧， 打个99分，那一 分 的汗焦。 对， 哎，真的，我突然看到我们直播平台上这边给我们这个吉他手打伴奏的这个吉他手这位老师，这我觉得应该把下面乐队俩字去掉，就变成 留守 儿 童。没有，开个玩笑， 开玩笑。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还真的是很有个性，而且也是凸显了他们这个乐队的整体风格的。对，那其实我刚刚是有这两个疑问，我特别还想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留守儿童乐队，你们的主调是什么样的？音乐主调 就是主打的音乐风格，或者是 就是新派金属。然后 那个新派金属是怎么解释？ 新派金属，它算是一个重型音乐里边一个创新吧。然后，从某个年代开始，它就会把这个重型音乐或者是特别极端的音乐里边融入一些流行化的东西。对，所以说被称作新派金属。然后，在真正的就是说，新金属这个现场的话其实是很躁动的，而且是节奏感冲击力都是超强的。对，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大家 跟我们一起了解了什么叫心态， 对，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啊。 对对对， 但是我真的还是特别的好奇，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现在正在看我们节目直播的话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场坐着的这四位乐队的成员，还以及我们左边的这位吉他伴奏的老师啊， 现在已经直接叫他 就是不要 错了，对对 对 对， 大家真的可以发现这几位歌手，这几位音乐老师，他们是做重型音乐这个乐队的嘛，就是他刚刚说到我们会在一些 live house 或者是一些音乐节的演出上面特别的躁动，特别的悸动那种的感觉。而且我去 live house 看演出，或者是看到这些音乐节上的一些摇滚乐队的歌手的时候，这些乐队确实是那种特别特别的豪放派的感觉。但是真的看各位，只有在音乐表演音乐，或者是说在享受自己演唱的时候，才会有那样的氛围。当演唱结束的时候，你们真的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的腼腆。 对，我觉得就是 对比较闷， 一逗一下可能还会脸红的那种。 逗一下还会脸红，这个过分了啊！ 对，就是我夸张的说明了一下我的感受嘛。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大泽老师， 这是什么？你特别想知道什么，你就直接问吧，毕竟这么多好看的帅哥呢。 我问了太多问题了。 对，问了这么太多问题啊，这个让月月也歇一会儿啊。这个如果我们的各位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呢，也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包括对我们的金属音乐，包括对这个新派金属乐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的话呢，或者说对我们留守儿童乐队怎么去寻找他们呀，他们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子的话，有这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找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啦。对， 我们刚刚其实通过四位主打歌，然后是大致的了解到我们留守儿童整个留守儿童乐队啊，整个的一个表演风格，以及他们乐队的这样的一个流派啊，新派金属乐队。那同时呢，其实他们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网易云当中去搜索得到。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日常的风格到底是怎么样的。 没错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名称叫做《下文》啊，来自于我们的留守儿童乐队，大家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刚大家听到的这首这个这应该真正称作重金属摇滚乐了， 嗯，这才是他们日常的风格。 对，日常的风格啊，来自于我们的留守儿童乐队的叫做夏文啊，嗯，这首歌曲， 嗯，也是非常好听，而且特别适合去宣泄的一首歌曲。哎， 对，真的，我，嗯，其实啊，这个虽然说 Live House 的这种重金属音乐摇滚的不是我的风格， 嗯， 但是作为这个。我反正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去看那么一场两场， 嗯， 就是作为我们普通人， 就 是， 不是情绪的一种发泄。 对，当然如果你要不是那种热衷于这种金属啊金属摇滚的粉丝的话， 嗯， 我真的觉得可以去看那么一场两场。就 我觉得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嘛，今天人家也能， 对，没错， 也能 在现场给大家演变成， 对，演变成不同风格的。 给大家展示一个不同风格的重金属摇滚。 对对对， 以后我们听众也发私信说重金属摇滚，我这听半天为什么听的金属呢摇滚呢。 都有 的啊，这个，嗯，我们一会儿回一放送给大家的。刚听到这首歌呢，夏文啊，来自于我们的留守儿童乐队。 嗯，其实通过他们的音乐，我们已经对他们的风格有了解了。那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在一六年底的时候正式成立的哈。还是挺好奇，他们日常，也就是刚刚认识的时候，几个不爱说话、特别腼腆的小伙 是怎么认识呢？ 对，怎么 组建成一个乐队的？ 对，我就很好奇。你说我特别爱说话，我跟大佐，哎，咱们俩搭档怎么怎么样哈？ 对，然后会说好多东西。 对对， 然后或者是之前就是采访过一些乐队的成员呀，啊， 嗯， 他们的相识经历都比较好玩。比如说这哥几个俩桌吃饭喝酒吵起来了，然后后来就玩乐了，你也玩乐了，俩人就凑了一乐队了。 对对对， 这样的。所以我们两个也是比较好奇啊，属于那种好奇宝宝类型的。 嗯， 就是你们几位作为这种比相对来说比较腼腆的人，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组成咱们这个留守儿童乐队的？ 嗯 我们谁， 其实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我们其实那个现在这一批成员，就是包括那边的那个留守儿童，然后我们这一批成员都已经换了好几波人了。 嗯， 然后不知道现在那个有没有在直播看我们直播的，就是前乐队 成员。 哦， 对， 可以 也有可能会有。然后包括像我们留守儿童的名字啊，都是那个前乐手，然后 哦，他们 我们之间那个去筛选出来的，然后就这样的。对， 嗯， 然后私底下呢，可能我们在除了玩音乐的时候，除了做音乐的时候，可能会都比较皮。 嗯， 对，然后所以呢，就是每一个成员加进来的时候，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 嗯， 你像我跟那个贝斯手认识的时候，是那个在组另一个乐队。 您，嗯？ 对，我跟那个贝斯手是在组另一个乐队，然后那个在组另一个乐队呢，只排练了一次，然后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头部的，对，不太合适，觉得，然后所以说就解， 是因为不太合适， 我还以为 就 确认过眼神了， 就解散了。然后解散了之后呢，哦，但是我跟那个贝斯手，我们俩觉得还挺有眼缘的，然后所以说就是确认过眼神了那种的。 嗯嗯嗯， 对，然后但是也没想到一起玩乐队啊，因为他喜欢的风格是那种爵士一点啊，高雅一点的那种东西。 嗯， 啊，对。哦，对，一会儿这个你可以让他来自己来介绍介绍。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那个没事出去约吃饭呐，啊，约 Live House 看演出啊，吃鸡啊什么的。啊，对，然后是从这一方面然后越玩越熟的。然后后来留守儿童这边呢，正好是前贝斯手然后要离队。 嗯， 然后所以说这个空当，然后他就被我硬拽进来了。对，是属于这个意思。然后但是出于好朋友关系呢，然后他现在也很用心在做留守儿童这个乐队，然后大家现在都很用心。其实所以说就是每一个朋友他们都是不太一样的。 啊， 对对对，是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认识方式。 对，然后对，这确实是比较极端的。像其他的就是很普通的，比方说，后面吉他手是朋友介绍过来的。对，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现在还在上大学呢。 哦， 对， 对，他以前是年龄最小的一个，然后现在这个老哥也是后来，就是他听闻我们，然后直接那个 直接就自愿加入， 对，自愿加入这种的。然后像那边那个留守儿童，对，他刚才好像没有介绍他叫什么。 啊，对，我叫童志明 啊，对啊，就是《志明与春娇》的那个志明啊， 对， 对，然后他就是比较不好说， 不好说， 让他自己说吧。 不好说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让他自己让他自己说吧。 故事我告诉你， 其实他也是之前在做其他的乐队，然后认识的朋友，然后但他属于是也是一个老大哥，那个鼓手跟志明他俩是。都是那个年龄最大的啊，而且跟我们相差其实还有一段年龄差距的。对，鼓手其实不是很愿意说话，对，但是志明非常的皮。 好的 啊，对对对。然后呢， 他说到这儿了哈， 然后志明的话呢，他就是那会儿，我们在组另一个乐队，他是吉他手，那个乐队是他组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后来组不起来了。然后我看到他这么失魂落魄呢。 不行，你就过来吧。 对，我收留你吧。那个，你谁让我们是留守儿童的，对吧？对，其实是这样的。 对对对，这是有点皮的表示方式啊。那我们的知名同学要不要来这个正面解读一下啊？ 对，我觉得他把我说的有点负面。当时我去组那个乐队的时候，是把他拽过来，在我们那个乐队是串鼓手的。 哦， 他虽然是在这个乐队是主唱，但是在我们那个乐队是个鼓手。 完了， 等一下，你们二位 出现了分歧， 你们二位中间只离了十米的距离啊，这个要不要先对一下眼神，对一下台本？ 这个不用那个什么，这个不用的，因为因为我是鼓手出身，对，然后是鼓手出身，然后那会儿那个确实在其他的乐队都是担任一些鼓手的工作，对，是这样。 你看你就省略了一部分啊，那志明同学继续来说。 然后是这么跟他结识认识的，然后觉得他也是个比较能说话的人吧，然后我们两个就比较对味儿，总是说一些低级趣味的笑话，然后后来发现这个乐队也干不成嘛，然后就说反正就像留守儿童一样现在，然后我就被拽过去名副其实的做了留守儿童。 明白了，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办法，不管是通过这个讲笑话也好，还是说比如说一场吃吃喝喝啊，打打游戏之类的啊，总之相识从朋友变成了乐队当中的一员。 对，没错啊，这个也就是我们这支从2016年底啊，这个应该可以算是一支新进的重金属摇滚乐队 了。留守儿童乐队 啊，这个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当中啊，刚刚呢也给各位放送了两首这个来自于他们的原创歌曲，第一首呢《风笔》，第二首《下文》啊。这个虽然说我对金属乐的概念不是那么的清晰啊，但是确实也看到我们好多网友的评价说，单曲循环呀，好听到炸裂呀，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评价，反正我觉得作为抖腿神曲来说可以一听啊，这个大家可以去 激情加宣泄的一种方式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继续来感受这种激情的感觉。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年轻的声音。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在这儿还是要同样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啊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第一个就是 FM98.2M927、来话筒比较激动，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哈。当然了还有更多的方式，也就是视频的方式，也是我们最佳推荐的方式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各位点击关注之后呢，左下角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上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点击就可以直接来看到我们现场到底如何的躁动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来加入吧。 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方式呢，在手机客户端啊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如果您正在开车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今天到场啊是我们的留守儿童乐队啊，这个请我们的乐队各位主创成员啊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主唱先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留守儿童乐队的主唱孙铎。 欢迎 欢迎。 对，然后我们的吉他手。 大家好，我是留守儿童乐队的吉他手于佳琪。 差点忘了自己的名字是吗？ 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乐队里边贝斯手，我叫高兴。 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我们乐队的鼓手赵薇，小薇。 好，欢迎 欢迎。 还有我左边的 大家好，我是乐队的节奏吉他手童志明。 好，欢迎志明。 欢迎欢迎志明。 我觉得你们乐队可以考虑再加一个春娇。 然后春娇有志明吗？再拍部电影。 对 对，刚刚上半段啊，这个跟各位分享了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哎，这个风笔和下文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做这个现场 live 啊，这个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留守儿童乐队，叫做《太阳升起的时刻》。 一起来听 吧。哇，这首歌光看名字感觉起来， 还以为是那个年代的。 对，真的啊， 就是、 我们。 嗯 嗯， 你懂 吧。我们来期待一下这首《太阳升起的时刻》，来自于留守儿童乐队， 一起来听。 我可以先说一下 啊，可以。 那个《太阳升起的时刻》这首歌，那个如果在网上有听到的话，它也是那个一个新金属的一个版本，流行金属的版本，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改成了那个雷鬼的风格，对，其实挺怪的。然后， 但是我觉得我们特别的幸运，我们都会听到别人听不到的版本 啊。对，希望大家能欣赏的来。 好的，我们一起来期待。 好的，一起来期待一下这首这个雷鬼版本的《太阳升起 的 时刻》。 最初的方向是什么一直在闪烁，黑夜里我将无足收场，找不到光亮，无限彷徨，疑惑里撕开的手掌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像种子破土而出，快要穿透我的胸膛。太阳升起的时刻，黑夜里烧出一把火，我在火光中奔跑，将自己染成红色。太阳升起的时刻，我在火光中照自己，将自己染成红色。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中间副歌的时候忘了一句词， 没事没事没事，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听到这首这个雷鬼版本的太阳升起的时刻啊。 我现在特别好奇原版是什么样，因为这个版本 真的，我真的现在有一点好奇原版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 对对对对，这个 真 的很好听。 因为作为雷鬼音乐的话，它可能会有一点类似于非洲的打击乐的形式，或者是加上一些偏那种欧美摇滚乐的感觉，它可能跟我们印象当中的重金属摇滚，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刘守同本身的音乐形式那种重金属摇滚的类型，可能会相差的有一点点的距离。所以我现在特别好奇这首歌的原版是什么样子的。 嗯，可以可以，就是唱腔上有不一样是不是？ 原版的唱腔肯定是，然后因为原版的唱腔是流行唱法，纯流行唱法唱的，对。然后但是整体的编曲配乐再加上后期的混缩，是一个纯正的重型音乐，而且有一些偏那个就偏什么 流行金属吧。 对，其实整体偏流行金属，但是它很纵很燥，对，噪点很多。然后所以说我们也其实很惊讶，我们能把这个歌改得这么清新，然后改得这么的那个，对，很妖，对。 哦，这个就变得很妖了吗？ 这个词语可以的。 我好想说，我好喜欢这个很妖的版本。 对，因为它加入的那种就是雷鬼音乐嘛，它加入那种非洲打击乐的形式，你就会听着这种歌，我觉得这是一种全新的改编形式。 哎呀，我们这个就是乐队 也算是很幸运的了啊。 对对对对，非常幸运。然后同时呢，其实我们节目都会有一些挑战环节，我觉得他们这个乐队就是整体都在挑战， 整体都在挑战。 对，但没有关系，我们之后还有更厉害我们出的题挑战环节。 好家伙，这不断给我们的嘉宾挖坑呢。 是的是的是的。 对，刚刚这首啊，这个太阳升起的时刻，来自于我们的留守儿童乐队啊。这个原版呢，也是我们的流行金属的佳作。如果大家想去尝试一下原版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各大音乐平台上去搜索一下我们的留守儿童乐队的《太阳升起的时刻》。 非常好听哈。那其实刚刚聊了很多关于咱们乐队成立呀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好像都是还挺多经历的。但其实我特别好奇，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喜欢的音乐都是这么燥吗？ 不一定。 不一定。 对，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你像那个刚才我说的贝斯手，他 高星同志， 对，他喜欢的东西就是一些欧美的爵士啊，然后欧美的很高雅的一点的东西。对，然后那个吉他手偏硬摇，对，硬摇的风格。对，然后那个鼓手倒是跟我很像，就是什么都听，但是比较喜欢那个节奏感强的，然后这些重型。对，你像那个对面的那个志明， 他喜欢春娇志明 他可能他喜欢的东西就是我们都不太喜欢，就是什么old school 那种风格。就是他那个 old school 是就可以说是old school， 就比我们日常的那种 old school 还要再老派， 还要再老派一点。 我说了这么多，对，我说了这么多的 old 是因为土味儿，对，土味儿比较多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或者是唱一点点，就是那个就 old school 那种感觉的，我们大家 应该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歌。 对对对对、啊、 就类似于 就很土派的耳熟能详的歌，比如 前段时间流行的《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哦，很土的吧？ 哦， 我经常会给他们普及，让他们尽量记住。 明白了。 这种洗脑的快节奏的音乐。 嗯，因为我刚刚就特别好奇这种 old school 更 old 的 old school 的音乐。 对对对 可以的啊，真的是这个乐队的各大成员啊，真的是你看我们的贝斯高星喜欢这种 高雅的那种欧美的流行乐，我真的特别好奇这一点。你说，真的，这个问题我们问一下我们的贝斯手高兴啊，为什么你看啊，刚刚这个主唱说了你喜欢蓝调，喜欢 blues， 喜欢这种欧美的高雅古典类型的音乐。 我之前是比较喜欢。黑人音乐比较多一点，像 funky 呀、fusion 这些， 但是它跟重金属的，突然跳到另外一个节目，但是它跟这种 他喜欢 funk， 这种重金属风格的音乐，它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呀。 嗯，这个我音乐一直在音乐审美一直在改变，从初中开始呢，比较接触音乐，像比较经典的枪花呀什么的，后来听朋克呀，后来。来北京，因为后来来北京学音乐，然后受老师啊环境影响，会喜欢一些爵士乐这些东西。 明白。 然后呢，喜欢金属就是因为我们的灵魂人物主唱，也受他影响，听了非常多的一些 metal， 各种各式各样的 metal， 然后呢就又听见他写的歌。还真是不一样， 还真是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都是受到了我们的致命的影响，真的是不一样、 对，就是挺有兴趣，然后就突然对金属也非常感冒，然后就 可是刚刚主唱说了，说见到你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能跟你一起做音乐，他并没有想到能做音乐这个方面，而是很多其他的爱好志同。 对，就是 对， 从其他的爱好再拐到了音乐上面来。 对， 首先是特别的臭味相投，喜欢一起玩游戏，一起出去玩瞎混。然后呢，后来呢，他一直在做重型嘛，因为走得比较近，就会互相了解一下互相的音乐。然后后来我听他写的歌，包括他给我推荐一些金属一些音乐。然后后来呢，就慢慢就被他熏陶过去了。当然现在都在玩，因为音乐本来就是多样化一个东西，什么都得了解一下。 明白。 然后现在就跟他一起做重型，感觉挺好的。然后就。对， 明白， 就准备继续慢慢把这个重型音乐给它做起来、 是的，是的。其实高星就代表了每一个成员哈、就是都是被我们主唱的个人魅力所吸引。 哎，也有可能是玩游戏的水平 啊，对，总之 或者是八小龙虾的技术。 对，总之呢，这个爱屋及乌就喜欢上了他的音乐，没有开玩笑啊。 对啊，这个我们又重新认识一下我们的各位的乐队成员以及他们的音乐风格啊。这个，而且我们这支留守儿童乐队呢，他们的第一张 EP 啊，也是将于七月底发行于全网。就是这张已经过去了， 发出来了。 对，已经发出来了，这张 已经在网易云 全新的专辑 的平台上可以看得到了。 没错。那我们的主唱给大家介绍介绍这张全新的 EP 吧。对，我觉得还挺蛮有意思的。 我就挑两首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吧。对，一个是刚才我们演的那个封笔。对，这首歌呢，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也没有想到它的效果能达到，就是说现在大家听到这样的这个效果这么好。然后那个这首歌其实写的时候还挺有意思的，憋了两个月。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动机，也没有任何的想法，然后写这首歌。然后就在家天天宅着那一段时间，然后就想一想现在自己的生活啊，想一想过去啊，然后突然间就动机了，就有灵感了，然后就写了这么一首歌。 那为什么取名字叫做封笔呢？封笔不是代表我不写了吗？ 对，就是因为那两个月写不出东西了嘛，所以就是觉得自己可能要封笔，然后就是不写东西了，就是这两个月我不想写东西了，也写不出东西了。对， 所以有了封笔之后，才会有了下一首歌叫下文，是吗？ 对，下文这首歌其实写的还挺叛逆的一首歌吧，应该是，就是这首歌写的时候其实正好跟封笔是恰恰相反的，它完全是特别特别相反的一个极端。这首歌从写歌作词作曲一直到全部做完的第一版 demo 一共就花了2个小时。 哇，真的被我猜中了，我真的刚刚是懵的。 对啊， 你刚刚真的猜了2个小时吗？ 对，我刚刚说问了2个小时吗，然后他说对对对 对， 然后说2个小时。 就是2个小时，然后到第一版 demo， 但是后边也会经过很多的修改，包括你像那个中间的有一个段子，就是过桥的那一个段子，是后面吉他手那个佳琪和高兴他们俩编的，对，但是大体的轮廓是2个小时之内完成。然后这首歌当时其实也是来宣泄愤怒的嘛，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些让人很愤怒的事情啊，包括对社会， 看到这个歌词里面， 您看那个歌词里面，对，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理解好。 对，当然我觉得这也就是摇滚乐啊，当然我是喜欢摇滚乐，对重金属不太感冒的那种人，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摇滚乐的一大魅力所在。它可以通过我们的歌曲，通过我们乐队它的表现，它的现场，来给大家传递这些信息也好，传递这些能量也好。对，当然之前也问过好多的乐手，包括做了好多年的老大哥，就在摇滚乐坛上的那些老大哥，他说现在问了他问题，说为什么还在坚持做摇滚，他说为什么不坚持呀？就是他会问的你哑口无言，真的，你再想一想，他确实也是这样，这也是我觉得摇滚乐最大的魅力所在。 是，所以摇滚乐它确实有它自己的特点和魅力哈。刚刚跟我们说了，介绍了我们这个主打歌，同时还有我们的下文，一个是封笔，一个是下文。其实我觉得每一首歌它存在都会有它当时的一些故事呢。每个人对不同的歌曲都有自己的理解，所以不如赶快去我们的各大网络平台当中去搜索我们的留守儿童乐队，就可以听到这个新的专辑了。 没错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带上这个同样我们这支 EP 的另外一首歌曲，名称叫做遮。哎，这个单字的， 对，遮住遮云 遮云啊，遮住这个遮啊。 对，好，一起来听，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来自于留守儿童乐队遮。 我们那个遮这首歌要换知名上来，对，啊，对对对， 哦， 我们临时做一下替换， 哦，好的， okay, okay, 好的， 换下我们帅帅的吉他手，换上另外一位帅帅的吉他手， 换上我们的知名。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主唱，我们也要准备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挑战环节啊，现在先不告诉你我们的考题，总之要准备。 好的。 好 OK， 志明老师准备好了吗？志明老师准备好了。 OK， 这首遮送给大家。 一起来听。 志明老师脸上出现了喜悦的笑。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结束好啊。 刚说什么？ 我刚说就是在结尾的时候，我们 没有确认好眼神。 但我觉得即兴发挥很棒。 对，即兴发挥很厉害吧？ 嗯，那我们接下来还有即兴发挥的机会。 对，也就是我们的挑战环节。来吧，说出你的挑战内容。 好的，我一开始在想我们要出什么样的考题呢？因为确实今天啊，这个整个的版本，然后都进行了一定的改变，是一定的挑战的。接下来，我昨天在跟我们乐队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即兴创作。那即兴创作 真的是纯即兴创作？ 是的，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关键字、关键词啊。那今天其实我觉得他们很重型，但是人又很腼腆，所以我给出的关键词是冰与火之歌。 好家伙！ 对，冰与火之歌，大家各种各样的联想画面都出来了哈，看看他们待会儿能做出怎样的一个创作。待会儿是我们的主唱来进行是吗？还是整个乐队一起来配合？ 能配合的就一起来配合。 行，好的，好 ，freestyle 交给我，然后其他的就大家的默契了。 好的，靠默契哈。那待会儿如果要是各位啊、那个我们最后要由我们的大佐老师，然后还有我，还有我们每一个成员来打分的，就是看看这个完成度如何。好，我们接下来开始进我们的挑战环节。 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OK， 那 他们已经开始商量了。 接下来的时间啊，留给我们留守儿童乐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一共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啊，可以在这三分钟以内啊，但是不要超出我们的时间范围。对。 现在正在小组讨论环节，我要用怎样的段子，用怎样的词， 要用怎样的段子和词， 对，来诠释我们的冰与火之歌啊。 对，那既然这个我们的吉他手， 你现在紧张吗？ 开心。 现在是观战的状态。 观战的状态。 嗯， 对，那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作为整个乐队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位，是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机遇，或者说进入到这支乐队之后，你的感受和想法是什么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就是我进入这个乐队呢，就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就是经过朋友介绍，然后就过来了。然后就是之前一直在大学呢，就是 因为现在还是在念大学的状态吗？ 对。 哦， 现在大几？ 现在是放假，然后我们开学是大二。 哇，好小啊。零零后， 没有， 没有， 九九， 哎，差一点，哎呀， 你要干嘛？ 没有， 你好像幸灾乐祸的样子， 我就觉得很厉害啊，就是将近零零后了嘛，然后你看人家就是音乐成熟度已经很高了，对，小小羡慕一下，你可以继续来分享。 啊， 突然忘记了， 你的分享时间是他们准备好的那一刻。 好，那我多分享会儿。就是。之前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就是缺，就是一直没有遇到，就是跟大家就是跟合适的朋友啊，就是组一个乐队啊，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呢，我是在大一的下学期，就是认识我们的灵魂人物孙铎。 哦， 对，然后 渣渣， 对，渣渣。就是自从呢进入乐队以后，就是我觉得，我 感觉整个人都变了。 对，就是 更酷了。 在就是玩乐队嘛，就是本身是一件很酷的事儿。然后就是我本身就是进入乐队以后，然后也对这个音乐的理解，对，就是我之前呢一直比较喜欢硬摇这类的，然后自从进入乐队以后，就是受到。就是队员们的影响，对，现在然后也是对重型非常的喜欢。 我知道了，总之就是变得更酷了。 没错啊，这也是这个我们留守儿童乐队改变了一个人的性格啊。我刚得知啊，我们的主唱已经准备好了。那现在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 几分钟的时间 、那最后给我们主唱一分钟的 freestyle 的时间，把时间交给你，话筒交给你。我们的挑战环节即将开始，冰与火之歌关键词啊， 一起来听。 OK， 准备好就可以随时开始。 这个歌词是刚刚那个 刚写出来的吗？ 知名交给我了，对，知名交给我了，所以我还需要拿手机对照。 OK， 没事，没有问题。嗯， 是 这个难度已经很大了。 我之歌的那个就是电视剧里面的啊。好 ，OK， 我不说了。 好 OK， 来， 我们一起来听歌。 可能想到一块儿了。 对，没准是。 OK。 很棒的， 对， 我觉得有必要让志明来解释一下这个词，因为我都没有看到《冰与火之歌》的主题概念， 就感觉是被队友坑了。啊、 对，嗯， 要需要解释一下这个词。 对，是的，是的。 是，就是当时你给到这个题目的话，就想到肯定是那个美剧《权力游戏》 啊、 然后写的前面也是。嗯，就写的是亡灵那一块吧。 哦，明白了。 冰墙，嗯，封了千年， 嗯， 然后在后面又写了副歌的话，写到了冷血啊这样的，冷血和这个焚烧或者火热这样的一个对比吧。 明白。 因为肯定想一些比较朴素更有深度的词，但是 明白了， 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非常棒，非常棒，而且现场完成度也很高。 对，这个完成度真的很高，真的要给我们的留守儿童乐队点个赞啊！这刚刚真的是即兴创作的，这样一首《冰与火之歌》啊，这个我们只是给了个关键词而已，真的是特别的厉害。 这么棒的一个乐队啊，各位也希望各位去我们的各大音乐平台当中去搜索更多他们的歌曲呢。现在 多多支持一下， 对我们的主唱来跟留下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或者是说到哪里可以找到你的音乐。 嗯， 首先可以微博关注我们，虽然现在粉丝没有很多。 嗯， 然后呢，那个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虾米音乐都可以同步听到我们的作品，然后其他的音乐也有可能有。